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北京日报消息，记者从联合电动了解到，其电动汽车服务站已经进驻本市7个小区，车主想要维修、保养、充电，家门口就能轻松搞定。同时，服务站还提供新能源汽车租用服务。数据显示，截至目前，本市电动汽车租赁规模已达到1.44万辆。北京晚报消息，今年4月，商务部正式发布了《汽车销售管理办法》，将于7月1号起实施。这被称为汽车流通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。新规最大特点之一是打破品牌授权销售单一体制，实行授权经营和非授权经营两种模式并行。也就是说，今后汽车超市、汽车卖场、汽车电商等也将成为新的汽车销售模式。消费者将根据需要自由选择购买汽车的方式，选择服务网点，不再需要凡事必去 4S 店，哪里方便实惠、服务好就去哪里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底认识过，身体要说话有许多，这暖暖眼神一碰，却要顾及后果。冷却了内心灼热，身躯已在狂焰跌坐，猜算你。